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高燕。 哎呀，多脆生的女生啊。 哎呀，又被你夸了。 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丫头，今天我们俩人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京城里边的一些小事儿。 嗯， 高燕不常来哈，问一个个人性的问题。 行。 啊，闲的没事干的时候，你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活动啊。 啊，就是有什么爱好啊。 你指什么类型呢？ 什么都算，反正今天闲的没事干，干点什么呢？ 唱歌。 啊，喜欢唱歌。 做饭。 做饭谁？ 看书。看电视剧。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靠谱。啊， 行。 唱个歌，看个电视剧。 你不是说什么都行吗？ 说什么他也根据实际情况啊。 哎，是挺根据实际情况的。 做饭从来，我认识你10多年就没见你做过饭。 那是因为你也没到我们家去过呀。 最近呢，据说有一种264字96张黑白线稿构成的黑白填色游戏。 嗯，是。 啊，这个你也知道吧？ 知道。 这个忽然之间在朋友圈里边就流行起来了。这些呢画本的载体呢都是填色。反正充满了新奇奇幻的一些花啊，珍奇的动物啊，据说繁复精美，到处都留有供人尽情发挥的想象力的空白空间。 嗯， 小的时候咱俩都玩过那种填色的游戏，但是都比较简单， 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大一点的那种格。 啊啊、对对对、嗯，然后填完了，顶多有个树叶啊，有个红花啊， 嗯、 就了不地了。 对， 据说现在是厚一本书。书还有个名叫《秘密花园》， 嗯， 这据说是由英国插画作家叫乔汉娜·贝斯福创作的一本可以供涂色的这么一个画集。 现在不光是英国，我跟你说啊，现在基本上什么韩国呀、日本呐、都有各地的一些出版社来出版，号称这东西就是他们国家的。 反正总之，这个据说儿时的一些游戏，现如今在成人的世界里边风靡，白领啊、学生啊认为这种游戏可以减压。不过也有人说，这要画完这一本，哎呀，这时间耗得太长啊， 眼睛还得掉俩度数， 就是压力没减，结果累得够呛、啊。据说呢，在学校里边有一位大学生邱同学，看到周围很多人都在晒这个秘密花园，他也买了一本。他说从小就喜欢颜色，这段时间又比较空闲，为了打发时间就买了一本。涂完以后啊，很有成就感。这回只买了中文版，还预定了下期的英文版。到时候可以用108色的铅笔来创作。 嗯， 在校的同学唐同学呢，正准备把自己填色成果晒到朋友圈里边。他说前日子被论文整得心烦意乱的时候，就涂两笔这秘密花园，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忘掉一些烦心事儿。对于网上盛传这本书有神奇的减压功能，记者采访的时候发现，减压效果吧因人而异。比如说有一位朋友说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涂两下呢能够找到童心舒缓心情，涂完了之后发现它也是一件累心的活， 是 吧， 主要是你看别人比你涂的好看。 哎呀，而且它费眼神，你比如说像我跟高燕这种眼神都不大好的话， 我得拿个放大镜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贵庚？ 老朽青年。 反正很多人都在发愁，这什么时候才能涂完呢？这两天我们的朋友圈也是有很多人都在晒这样的这个图片啊，反正据说累得眼睛发干，脖子发疼，酸胀的人是大有人在。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您，这游戏挺好，但是适可而止。过去还有那种碎片拼图，你知道吗？2000多块， 是 5000多块，拼完了之后也脖子疼，眼睛花。 因为有的长得太像了， 是吧？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业余爱好可以有，但是千万得健康啊，千万不能时间太长。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您闲的没事儿的时候 干点什么， 哎，愿意干点什么，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呢是发送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下面一条新闻啊挺有意思啊，说近日啊有网友啊发文称，说自己在首都机场呢看到一架这种窗户呼住机身打着补丁的波音747货机。 不是，这飞机打补丁啊？ 是， 听着怎么那么 瘆 得 慌是吧？ 对啊。 所以就很多网友要对这架这个旧飞机啊就十分的好奇，说哎呀，这架飞机还能飞吗？不用的话怎么不拆掉或者是卖掉呢？你说每天这占着机位哈，你还得花不少钱，对吧？所以有网友就怀疑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僵尸机吗？ 哎呦。 后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飞机呢原来是银河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所有，银河航空呢已经在2012年破产了。那飞机呢停着的地方呢属于北京啊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现在呢是暂存在这个公司，等待下家来接手 啊，就是说先存在这儿啊，什么时候卖完了下家一接手就把它拉走。 哎，那同时呢工作人员也说，说不会有这种废弃的无主飞机哈，你想几个亿的飞机不会没人要的。那后来呢我们又致电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这工作人员就表示说啊，飞机不可能被遗弃，这家公司破产的话呢还会有接手的公司。那至于这飞机啊能存放多久，存放的过程当中啊是否还要需要这种维护哈，都需要根据公司呢和飞机所属方之间签订的协议来这个内容来定。维修公司并没有飞机的所有权和处理的这种权利。后来呢那针对网友这种感兴趣飞机这种补丁这事儿啊， 对对对，我前两天 也 看， 好奇是吧？ 对，就是你想窗户上要弄个补丁，你不像别的，你说衣服弄个补丁，咱能穿，这可是在天上飞的飞机呀， 安全是吧？工作人员就说，说飞机呢是不会有补丁的啊。这个后来人家介绍还说，说飞机的这种维修啊等一些基本的是不会留下可以辨认的一些痕迹。不过说实话，听到这儿我也挺瘆的， 是吧？ 就是虽然有补丁，但是不能辨认，是吧？这也挺瘆得慌的。说如果有看起来像补丁的东西呢？应该是维修的时候像什么油漆脱落露出了底漆啊，或者说是维修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些痕迹。那关于飞机这种驾驶舱窗户呼住那个问题啊，工作人员就说了，说长期不用的话呢就暂时罩起来保护一下呗，没别的意思。 啊，就是罩起来了， 哎， 不是弄的补丁， 哎，就有点像是不是咱们这个汽车 啊弄 在边上，对，穿个衣服之类的 车衣哈一罩啊。不过话说回来了，飞机，你看北京的飞机还要跟那里边停着，据说停一会儿也挺长时间， 是 挺贵的呢， 对， 是吧？ 所以说这个哈，这事儿咱们自己没法解决。 是是是，反正我觉得在咱们北京城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很多人有一双好奇和发现的眼睛，能看到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事儿，也挺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闲的时候，闲篇没事干的时候。 干点啥？ 干点什么啊？比如说做饭呢，像高燕这种唱歌啊，看个电视 书啊， 看 个电视剧呀、 对啊对啊，有什么爱好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再一次重复一下，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好的。 接下来再说一件事啊，就是北京的这个建筑哈、这些年不像过去火柴盒似的，你比如说。过去那个楼房都那样啊，塔楼板楼，很多的建筑很新奇，很有特色。这两天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微博，说这个甜水园北口啊有一个在建的大楼好像建歪了，看着吧就特别可怕，感觉像倒下来的节奏。同时呢配了一张照片，我也看了这照片，是下边还行，上边就真的像长歪了， 是吧？ 感觉就扭着身子啊、那样子挺可气的， 有点像那个比赛鞋打 啊，是人家的比赛鞋打是整个鞋，他那 上半 上半截鞋像拧了一下。记者也是了解了，这座在建的大楼是某建筑项目当中规划的 超五 A 级写字楼。 嚯，还超五 A 是吗？ 哎呀，造型确实是扭曲了。不过人家说了，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设计的。 嗯， 我们设计的就是扭曲歪着脖子的。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位于甜水园北里附近的大厦施工区。据标志显示啊，这个工程名为朝阳区六里屯商业办公和住宅项目，建成之后名为中央公园广场。而被网友吐槽要倒下来的两栋高的建在建的高楼，就是这个项目当中的两栋超五 A 级写字楼。 嗯， 从外观上看，这两栋楼啊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尤其是高层那部分，下边还行，上面真的就感觉要倒下来了。哎呀，人很多人说这楼真建歪了吗？负责总承包单位是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宁先生就说了，说这大厦他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 嗯， 我们拿到图纸的时候肯定是按照图纸来建的， 是不是也吓一跳？ 那肯定的呀。说我们看图纸之后，哎呀，这个建完了之后，反正您放心哈，不会存在啊歪了倒了这种意外情况，一切都是按照标准啊，按照这个图纸严格要求按步骤进行施工的。 哎，你说这入住了之后，或者说它里边那个结构， 嗯， 会不会它那个地面也是斜的呢？ 那不会，地面肯定是平的。 平的， 就是从 就是外面的这个外观呗。 就是外观斜的，就是肯定住里边，你想五 A 级超级写字楼，那肯定住里边，哎呀，我怎么看外边都是斜的呢？ 这我知道有一个作用， 啊，什么作用？ 就是为了好找， 是吧？ 是吧？你比如随便走到一个地儿，或者说这个六里屯这块， 啊， 我找不着地儿，在哪， 啊， 就去那个 歪楼 斜的那， 啊， 对， 歪楼。现在北京的地标现在有很多。你在哪儿呢？大裤衩，大裤衩底下找我。 对对 对, 对, 对， 啊，是吧？啊，你说北京这个城市要是建筑都建的歪七扭八的，它好吗？ 你觉得能好吗？ 啊，一个城市的建筑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特色啊。 对， 现在建筑倒是更加多元化了，但是这种多元化应该是有规划的。 嗯， 然后呢，什么样都是一种审美的， 对， 而不是能觉得这个怪异和神丑就是有特色，是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点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味的，还 是 不错的。 是就是 特色嘛， 不是大裤衩就是暖气片，你说这，哎，看着碍眼。 下面给你说一好的啊， 嗯， 这个呢，我觉得在很多国家都这样实行过，尤其是根据不同的季节， 嗯， 啊，不同的一些这种特色， 嗯， 也会有这种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出现。 什么意思呢？说什么呢？ 哎，近日啊，这个不少地铁乘客，如果大伙儿坐一号线啊， 嗯， 如果您比如说上我们这儿来啊， 啊， 或者说是其他地儿，只要是您坐一号线， 嗯， 就能发现一辆特殊的列车。 来坐一号线，别赶上早高峰啊，也别赶晚高峰， 对对对， 啊，不然 八一样啊。说这辆列车的地面啊是蓝色的海洋 和 金色的沙滩 哟， 同时沙滩上还有凹凸有致的脚印。 凹凸不平啊，这个， 哎，凹凸有致的脚印和某饮料品牌救生圈。 哦，这是地铁吗？这个， 你听我说呀， 啊， 在四惠东站啊，您要是看到这趟这个海洋列车，这种沙滩列车哈， 嗯， 您呢一定要进去坐坐。 哦， 哎，走进车厢您会发现，列车的车顶是蓝色的天空，车厢地面呢是海滩和海水， 哎呦， 上面装饰着红色的海星， 嗯， 黄色的花朵， 嗯， 哎，整个车厢呢是弥漫着沙滩的那种度假的氛围。这列车窗户附近呢，则是这个某饮料的宣传广告， 嗯， 啊，听市民高女士说，说自己啊很少在地铁车厢里边看到这种立体的广告，你像以前咱们经常就是 对对对 刷一下那个平面的， 哎，平面的，偶尔你比如在地铁里边路过的时候，人车窗外边有那种动画的广告， 哎，对对对， 啊， 那也都是平面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但尽管第一眼就看出是广告，但是觉得也非常有创意，让人眼前一亮。 嗯，是。 那昨天呢，记者从主要负责北京地铁广告的地铁通城公司了解到，说海洋沙滩列车啊，确实是这个公司呢负责的一则饮料广告。那从七月初广告上线，一直到七月底结束，那期间呢，将在一号线一趟这种列车上来进行展示。 嗯， 那据地铁通城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啊，说沙滩广告的创意呢是来自饮料企业给出的一个图画。 嗯， 公司的设计人员根据实际的情况呢，将广告设计为立体的。那不仅今年，像去年的夏天也发布了一些类似的广告，效果非常好。 嗯， 那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呢是增加了更多的一些内容，希望这大热天啊可以海扫酷热。 海扫 海洋海嘛，海扫酷热， 哦， 啊， 哎，你说同样是人家根据图纸，那上一个那个楼就建歪了啊， 是啊， 建拧巴了。人家这个图纸弄得多有清凉的感觉， 对呀， 是吧？哎呀，有的时候我觉得在 一号线， 嗯， 八通线就这样人挤人的时候， 嗯， 能够看到这样的广告呢，兴许心里边也能稍微凉爽 舒坦点是吧？ 啊，凉爽一些。 是，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创意的事情。这北京的这按说是现代化国际的大都市哈， 嗯， 什么事都应该有创意，创意的有好创意，也有比较啊那样的创意。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有些好创意啊，能够让我们特别的舒坦。那些不太好的碍眼的创意，要不然。你说花了那么多钱哈， 是啊，你得让人心里觉得舒服吧， 是吧，老别扭别扭，这扭着多难受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高燕。 哎，高燕是一来之后，很多朋友都发微信问好。老吴有喜说：“哎，其实一听新的这声音很好听吧？”高燕啊，我是50后，我没事的时候就爱收拾房间， 多好的事儿 啊！ 高燕是我们电台的这个主持人，爱唱歌，爱唱戏，是吧？ 哎、对， 打小关键是生活在北京，爱唱的还是京戏，你说这多有意思？ 嗯、 这个我们电台的第几届？第七届？ 第七届吧？ 啊，主持人评选、嗯、他也参加了。哎，你多少号？ 我26。 我多少号？ 我哪知道？ 你看你这个。可以给我们俩人投票哈、啊，这个如果喜欢我们俩人的声，反正我们俩这个应该编号不挨着， 不挨着 啊？怎么投、 嗯、 你知道吗？ 应该是在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账号听友吧， 听友吧 是吧？上面应该有这个投票的。 据说好像每次刷出来的头像的顺序不一样， 不一样 是吧？ 打乱顺序的。 就是这回你刷高燕排第一个、 嗯、 啊，下回你翻三篇你也找不着他。 是、 啊、 下回李凯排第一个、 是吧、 嗯？ 这个您可以踊跃给我们投票，还有 谢谢您， 还有那么多的我们电台的好主持人、 嗯、 啊，您都可以选一个。 对， 然后 我只能投一次啊，您就一次选够啊。 哦，只能投一回啊。 对呀、啊，要不然你比如说今天投高燕了，投完了哈、 啊， 明天呢？ 不行，我想起李凯来了。 哎、不行，投不了了。 哪儿先投李凯吧、啊？哪天想起来再投高燕再说。哎，张晓辉说，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玩一个叫彩球的游戏。 这怎么玩啊？ 哎、不知道怎么说哈、啊。 嗯。 说没办法，玩了很多年了，是不是有点玩物丧志呢？这不算，这算丰富业余生活。 是， 啊、 你还教教我们这彩球什么意思呀？ 哎。博岸博新说，有家有业，有老有小，忙于工作，忙于生活， 嗯， 闲下来最多的就是回忆了，过去的总是美好的。 哎呦，我怎么听着那么、 啊、 那么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呢？ 这没事儿，回忆的都是，我们也觉得过去都挺好的。 是 啊，这个有老有小，生活压力大，您想想展望一下明天， 嗯 啊，等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您不是更舒坦吗？是吧？ 就想想这个，其实各种时候有各种时候的乐趣、 嗯、哎， 自己呢找一找啊。 是， 嗯， 膨胀的宇宙说，我闲暇的时候用中华206唱机，这我们都没听，你听过吗？ 老胶木唱片 是吧、 哎、 听那种胶木唱片或者是那种塑料唱片、 嗯、 虽然音质不但好吧， 嗯， 但是能引起几十年前的回忆。 那肯定的，这老物件都是几十年的了、 啊、哎，我们家原来有那种唱片，就是那种塑料的 唱片机吗？ 是吧？你们家肯定也有过类似能拿抬起来，往上一放，他就走。 现在好像很多人有这种 样子， 样不是，就是很多有这种就是反骨的那种 感 觉，感 觉 是 吧？ 那种想法、 啊， 所以经常去淘一些这种东西， 是吧？ 嗯， 反正那时候我们家那个盘，大部分特个都是什么印度电影歌曲， 嗯 啊，还有一些咱们老的唱片什么的， 对， 都有哈。 嗯， 哎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哈，这件事儿说完了我们播路况，但是这件事儿说起来，今天可能很多人都听说了。 嗯， 昨天有一位27岁的男子韩某，酒后驾车在望京到四元桥一带闯了大祸了。他喝酒哈， 嗯， 先后砸坏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呢抢了一辆奥迪车， 嗯， 又连续撞坏了多辆车，撞伤了一名妇女，撞死了一位老人。 哟， 当警方在四元桥把他控制 控制他的时候，他摇摇晃晃的下了车，冲着人群边鞠躬边说了一声对不起，随后被民警带走调查了。您别看他下来的时候说对不起，整个过程那是相当的嚣张， 听着就挺惊心动魄的。 哎呀，在民警到现场之前啊，韩某的气焰很嚣张啊，于是呢身边有几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把他合围之后啊，把他打倒在地。早上起来9:20的时候啊，警车赶到了，有一名黑色的奥迪车主离开了，向民警反映情况。这时候这倒地的韩某突然之间一跃而起，冲进了奥迪车，随后就强行倒车，用极危险的动作摆脱了民警和路人的拦截，一路朝东边的开过去了。 嗯， 记者沿着韩某逃逸的路线向东查看呢，路边依然能够看到他在逃逸过程当中撞坏的出租车、私家车，因为受损严重，车主们无法把车开到派出所，只能留在原地了。在丰州苑小区东门路上依然留有大量的碎片，这儿发生的是更可怕的一幕。 嗯， 原来是什么呢？当时有一位姓吴的女士骑着电动车准备拐进小区，这韩某驾驶抢来的奥迪车飞驰而来，反光镜就把吴女士给刮倒了。吴女士呢胳膊也受伤了，当然那奥迪车可没停下来，在画了一个 S 型之后径直撞向了路边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吴女士说呀，她当时看到老爷子被撞飞出去了，跌在马路的另一侧，随后老人侧卧在地，头上口鼻到处是血，失去意识了。 嗯， 经诊断，吴女士的手臂呢还好，是肌肉拉伤。 嗯， 当然被韩某撞飞那75岁的老人是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了。昨天早上起来，上午9点多，有一位出租的哥张师傅是最先被韩某袭击的。他对于肇事者韩某的印象是高大魁梧，满身酒气。最要命的是什么呀？跟他没法讲道理，任何道理都讲不通。说事发的时候，张师傅拉着两名乘客开车开到了望花路和花家地交叉路口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车道一辆大众轿车逆行就撞过来了，车速还特别快，根本就躲闪不及。张师傅呢下意识就打了把轮，结果呢车身就被撞瘪了。 嗯， 可见多的劲儿。 是 说撞了我啊，他还不饶人。张师傅说这大众车下了一司机啊，男子指着他破口大骂还威胁，于是张师傅就把锁给撂下来了，没敢下车呀。 嗯， 但是后来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下车理论。当和男子面对面的时候，张师傅才发现对方是一身酒气，说好在还行没打我，倒是从车里边拿出一铁棍把他车给砸了好几个坑。 这也不行啊。 是啊，砸完张师傅的车之后啊，韩某的这个开始在路上撒起这酒疯来了。人站在马路中间阻截砸，这不是手里玩棍子吗？砸打过往车辆，连行人都不放过。有一位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有一名男的骑着一电动车从这儿经过，韩某上去就是几巴掌。 你说招谁惹谁了？这 是啊。在韩某的身边还有一名年纪相当的白衣女子，一直恳求路人你别跟韩某打架，你赶紧报警。但是韩某呢并不理会，把这女子啊直接扔在路边了。韩某撞伤行人，撞损多辆车之后依然不停车，一路向北就开到了北四环辅路。面对身后紧追不舍的警车，人家直接就踩了一脚油门加快速度，路上又撞了好几辆私家车。在四元桥西南角的一加油站附近，最后呢是被一辆私家车，就是雪佛兰啊，最后一辆被撞的。车主朱先生说了，说韩某撞上他车的左后门，力道非常大，吓了他一跳啊。随后韩某就被赶来的民警控制住了，说他下车的时候身上还跟那打晃悠呢，肯定喝了不少酒。 我估计这梦游呢吧，这是。 这梦游，这还打人呢，这个关键是。事后呢，平安北京发布消息说，韩某是河南商丘人，酒后驾驶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呢，又抢走了一辆过路的奥迪车，逃窜过程当中剐蹭多辆社会车辆，并撞伤两名行人，其中一名不治身亡。9:40，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及车辆控制，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多么危险呐、啊！这整个这个过程惊心动魄。 是啊，听着就挺惊心动魄的。 家里边人怎么没人管管？我看了这照片，小伙子年纪不大，你看20多岁嘛，啊，挺壮。结果呢，你干了这些事儿，这危害社会安全，这就。 你说他是有意识还是没意识？ 喝的肯定是五迷三道的哈、啊！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喝那么多酒呢？ 嗯， 也是希望在里边好好反省一下。 应该，确实应该。 是吧？估计这。肯定得判了吧， 那肯定得判，这还不判。 那真小事，那真小事，说大不大，说大不大，那真小事，那真小事。 笑说笑不笑， 说笑不笑，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高燕。 2361还说呢，李凯是16号，高燕是26号。 哎，对 啊，我们俩凑一块就是顺，是吧？ 顺，我们俩肯定顺， 啊、是吧？溜溜顺，是吧？哎呀，所以也是期待着您跟我们投票哈。3014也说，我没事的时候呢，看看报纸，听听你们节目，秀个十字绣啊，既增加信息量，又预防老年痴呆，不至于的哈。 不过绣十字绣，您一定得注意眼睛和颈椎、啊。 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我那会儿绣的时候，觉得绣完了以后这脖子真的挺疼的。 哎呀，你绣的是多大画幅的？ 我绣的。还挺大的，1米多吧。 哦，对对对，我见过你们家，你绣了个荷花是吧？ 花，对对对。 啊，那是那眼睛，怪不得眼神不好呢。 嗨。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啊。 哎，下面跟大家说的这个呀，可能以前经常会碰到，就比如说经常，比如说有人打电话跟你说你们家这个油烟机是不是得换了啊，或者什么得换了。但其实最近少很多了。 是。 但是呢，今儿我说的这个事儿啊。又来了， 哎呦！ 但是可能他的这个方法和表达的这种形式不太一样了， 啊、 怎么回事呢？ 嗯， 因为呀，误信贴在楼门口的通知单，家住在石景山八角南路社区的赵先生被骗走了1380块钱，装了一台假冒的燃气灶。 呵， 我记得以前那会儿都是打电话。你看这会儿直接贴门口，因为以前都是一些这种，比如说像物业呀，有些没事都会贴门口，大家其实都不会觉得它是假的，所以其实出现了这种问题哈。来听一下，说不久前啊，赵先生看到楼门口张贴了一张关于更换燃气胶管的通知，说呢是使用了2年以上的燃气胶管需要更换，不然呢会有安全隐患。不过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确实是这样，基本上这个2-3年左右，大家如果用那个胶的那种管，最好还是换一下哈。 你看你这是做家装节目，你这个经验丰富。 嗨，没有，主要是跟大家说，如果您现在自己正装修，或者说正在安这个的话，您就直接换一不锈钢管就好了。嗯，这个就没有这样问题了。咱继续说这个哈，然后呢，说这个在通知单的下方呢，还盖着燃气集团责任有限公司的一个专用章。 嗯， 他说啊，感觉像是挺真的， 就是那张唬人。 哎，对 对, 对， 而且您仔细看那个章是一印刷的，红色倒是红色，但是他那个怎么就不像真的？ 对对对、 啊， 所以呢，这位朋友就让他老伴儿打电话问问。那赵先生家的燃气胶管用了好多年了，按照通知单上留下的电话号码，老伴儿就预约好了上门更换胶管的时间。说前天啊，一名40多岁的男子如约登门，一进门还煞有其事的掏出工作证给赵先生看。那当时我想是燃气集团的，肯定错不了，就没仔细看。赵先生说，这名男子更换完胶管之后呢，随手打开了他家的煤气灶，说也没看见他用检测仪器检测，就说我们家那个煤气灶漏气需要更换。这赵先生一听呢，那肯定觉得吓坏了呀，这个要出了问题可不得了。那这个时候男子就说，正好他一位同事就在附近，可以帮忙把新的燃气灶送过来。而且这位男子还说呢，说更换燃气灶的价格不一样，从1000到3000都有，因为赵先生已经年过60了，可以适当的来优惠200块钱。 嗯， 赵先生选了一台售价呢是1380块钱的燃气灶。那很快一名20多岁的小伙上门，俩人还捣鼓半天，装上了这台新的燃气灶，并将原来的灶啊还拿走了。 你看看 啊，这收钱的时候啊，俩人按照原价收的，并称啊优惠的那200块钱呢需要经过一周才能改啊。这两名男子走了之后呢，赵先生才发现说，新装的燃气灶这火苗特别的小，看上去质量呢非常差。更换那胶管比原来的胶管啊虽然粗，但是摸起来这管子特别的薄，还特别软。于是赵先生赶紧打电话联系。没想到对方留下这三个电话没一个能接通的。 你瞧 啊，儿子回家之后得知此事呢，就连忙又在商场给老两口购买了一台新的煤气灶换上。 那是 啊，对，别到时候有危险。 对 对 对。 那记者了解到说，燃气集团的保修电话您只有一个号码，您记好了，就是96777。 哎， 不光保修啊，包括比如说你们家需要这个装修改燃气，还有一些其他的只要和燃气有关的电话，只有这一个96777。那如果通知单上写的别的联系方式啊，您就千万别信了。 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您啊，就是在小区楼门口经常会贴这种假的钓鱼式的这种东西啊， 对， 千万记住了，如果的电话是96777那还行，但凡是什么400、800类似，看着挺像正规的，都是骗人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不妨看到这样东西之后呢，您可以给正规的网上可以查一下他们煤，比如说燃气公司电话 电话多少， 是 什么这个移动电话多少，是吧，就可以查一下他电话到底是、 哎、 是几，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 对对对，千万也别打电话一问啊，您一问极有可能人家手里边是有话术的， 那是 对吧，人家肯定就直接上当受骗了。 嗯， 什刹海我们都熟啊，北京最好的一片水啊、 嗯、 那儿也很多的好玩的地方。但是昨天下午三点多，有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在什刹海游野泳的时候不幸溺水身亡。 多可惜、啊、 每年都说这事儿，年年有，今年哎，目击者宋先生说了，说事发的时候啊，几位小伙子向其他的游野泳的人还寻求帮助呢，说他们一个同伴下水之后找不着了，不少游野泳人立刻帮忙给找啊，但是找半天也看不见踪影。 嗯， 他们说找不到的那名同伴水性还不错，但是呢不经常来这儿游泳，可能对水下环境也不太熟。有环卫工人也证实了一下，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之后呢，在什刹海野鸭岛东侧拉起了警戒线，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溺水的小伙子终于被救上来了，但是人已经不行了。 嗯， 昨天呢记者赶到什刹海的时候呢，溺亡的小伙子已经被拉离了现场。尽管发生了血的教训，但是游野泳的人依然在什刹海里边畅游，他们已经远离河岸，游到水面中心，在游船之间只见一个个脑袋瓜儿、 嗯、 啊，随着水浪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你是不是这两天雨多？ 是， 昨天也下雨了， 嗯、还挺大的呢。 是啊，当然这些人依然没有收兵的意思。 哦，下雨还游啊？ 心想我就脑袋瓜儿着点水嘛，啊，这身上都是湿的。对于刚刚发生的不幸，有人说没看见，还有人说我在这儿游了好几十年了，不可能出现问题。你看看，就在事发前几天，其实水务局的官方微博还发消息呢，提醒广大市民啊，游野泳很危险。 嗯， 在微博上还专门配有一张照片，显示的位置就是什刹海，距离这名小伙溺亡的地方不远。你说老有一些人想当然啊、 嗯、 然后自以为， 而且你知道越是这种水性好的朋友、 啊、 有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啊、对呀、啊、 太自信了， 是，所以我们在这儿每年都说是大游游泳不对啊，反正年年收人。 嗯 啊，这个你说真赶上咱不能乌鸦嘴啊， 是 太危险， 万一嘛， 对啊，您给家里人都带来很大的， 才20多岁多可惜啊， 是是，家里人这个、 嗯、 受得了这打击吗？ 那可不、 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可能还有很多人都在说平时干点什么。 嗯， 哎呀，山外有山说没事的时候坐在家里的沙发里打开音响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啊，是我感觉仿佛投入到大自然那种喜悦心情。 嗯， 这是喜欢古典音乐的， 古典音乐的、 啊、 对对对，刚才咱不是一直说那个彩球什么意思吗、 啊、 其实就是连成5个然后一消、 哎、 跟消消乐似的那种、 还有原来有连连看、 嗯、 啊，都是类似这样的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陈姐发了好多照片哈， 嗯，看见了， 今天的头像也变了啊，这个看来心情不错，祝您天天有好心情、 嗯、没错 啊。2755说小高刚主持完家装灯饰又来大城小吃了， 哎， 说的是高样哈、啊、 是刚才这个点儿不正好吗， 啊， 4点到5点嘛， 是是是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说自己在业余生活当中喜欢干点什么，像北京男人说我中午吃多了， 嗯， 喝美了， 嗯， 下午在家闲的没事就出去骑车了，15点出去的，17点回来的， 溜达溜达挺 好，刚洗完澡就听你们节目，顿感心旷神怡啊，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吉祥安者也。这是 首诗是吧？ 这看来是中午喝的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 啊、 嗯、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中午啊，不是平时喜欢干什么？娟子还说，哎呦，高燕来了，这两天也有午夜的交通广播的《有我陪着你》， 嗯， 可喜欢听了。当然，李司令的节目可长知识了 啊，是啊， 这也是， 这不是我在一劲儿邀请您吗？ 哎呦，这都是。多年前夜里边的节目了， 是 后边说了一个没头脑的话，祝你们幸福，这我们俩不是一家子是吧听着怎么那么像别人结婚时候用的词儿呢傻乐说我闲的时候最爱睡觉啊，电脑聊天看电视听音乐啊，这个说的统一点就是在家宅着是我最大的休闲。 嗯，很多人喜欢这样 是吧， 在家宅着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挺好的嘛。 是是是，在家里边舒坦啊，哎呀倒着怎么待着都舒服。 嗯， 反正闲着的时候呢也是希望您能够享受这种生活哈。 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高燕， 在我们导播间又一位年轻的姑娘准备上节目了， 还乐呵呵的 是 吧， 是是 是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希望您继续收听